君健带出的挑担茶叶向北京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舞亭落，你问我下班的歌哟，我想想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

那个面家心香又香，头热羊肉炖豆腐，那个粉条子多菜鸡蛋汤，吃的饱了身体壮，他妈生产蛋鲜好榜样。哦嘞嘿，还有七夕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七夕劳动多大量。哦嘞嘿，还有七夕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七夕。

堂堂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旋涡滚滚流，是你相思那了结，想唱山歌真奇异。 阳光里微笑。